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，我觉得经典就是大家都公认的特别高大上的东西。经典的歌曲，比如刘欢的《好汉歌》、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等等。 我是一名牙科医生，我觉得经典就应该是独特的、超凡脱俗的东西吧。蔡琴有一首歌叫《你的眼神》，我觉得特别经典。 我是一名大学生，我认为吧，经典就是对一个人有特殊的意义就算是经典。对我来说吧，光良的第一次就算是经典的歌曲，因为就它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定情之歌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近来一则沈阳妹子的霸气征婚启事火了，因为她的择偶要求当中有这样一条，说王者荣耀段位高的加分。据说她现在是24岁，是沈阳一家四企的白领。她说游戏打得好的人呢，一般脑瓜子比较聪明，看来是时候爆出你的段位了。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咯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龙虾团微博群，备注下九六九，加入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尬聊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 你与我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